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59集。 你在乱说什么？ 橙子的头嗡嗡的乱响起来。 我是一个凡人，哪有什么怪东西在身体里啊？ 陈青描淡写。 也许是什么机缘巧合你得到了它，总之现在它隐藏在你的身体里，只有得到它，它才能成为一条真龙。 得到它？怎么得到？ 想要获得那东西办法不止一种，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得到。 一声惊雷，橙子完全找不着方向了。什么惊魄，什么机缘，他顾不得去想，只觉得心里重重地压上了巨石。离第一次出现在自己家中时，那赤果果的诱惑的意图，之后一次次努力接近，直至在台风夜的吻，那么那晚他被灌醉也是小修有意为之了。如果不是酒窝有意外情况，离是不是已经如愿拿到了他想要的，一走了之了？如果那一切都是参了不单纯的意图。他慢慢蹲了下去，抱着膝盖缩成一团，以抵制心口传过来的疼痛。砰，大门方向传来一声巨响，似乎是被谁一脚踹开了，一阵卷着沙尘的狂风席卷过来。陈的一声冷笑传进耳中。 来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快些。 橙子慢慢抬头，看清了来人的脸。黎俊秀的面庞被肃杀的神情罩上了一层寒霜，阴冷的目光射向陈，转而看向地上蹲着的橙子时，眼底却顿时融化出关切的意味。他快步走向了橙子，一把将他拉起。 你怎么了？ 声音有些沙哑，布满红丝的眼里满是焦虑。橙子看着他的脸，几日不见居然消瘦了许多，身上穿了一件滚着金边的白袍，不知为何破败不堪，有些淡淡的血迹沾染着，脸上也划了几道血痕，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斗。橙子看着离，耳朵里尚在嗡嗡作响，完全没有听清他在说什么，手却微微用力，企图挣脱开他的拉扯。离怔了一下，却没有放手，而是用力握住了他，不许橙子甩开，眼里的迷惑却升了起来。 你没事吧？ 他犹疑地问。 没事，我好得很。 橙子凉凉地回答，继续暗暗用力抽手。生分的感觉让离恼火，他更加大力地捏住，眼里运起了一股怒气。旁边传来一声嘲讽的笑。 三弟，做什么在这里拉拉扯扯的？ 离的目光转向陈，眼光凶狠。 你把他劫到这里，究竟想干什么？ 劫持心爱的女人，需要理由吗？ 这句话貌似是对离说的，眼光却如水一般转移到了橙子的脸上。橙子被这句话冻僵了，忘记了挣脱的努力，呆呆地看着陈，脑袋里一片茫然。心爱的女人？谁啊？自己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为什么在这个混乱的时候，当着离的面，毫无征兆如雷贯耳地说出来？离的手指猛然加力，几乎要捏碎了橙子的骨头。 啊，痛痛痛痛，松手松手。 听橙子喊痛，离手指上力道不由松了一下，橙子的手就那么飞快地滑走，整个人也顺势向后退了一步。离有些呆怔地看着那一步拉开的距离，一瞬间有相隔千万里的错觉。他不死心地上前一步，手伸向他。橙子明显的躲闪神态落在眼里，狠狠刺痛了离，但是也却更激怒了他，不顾一切的蛮横抓住了橙子的胳膊，冰凉凉的笑声又传了过来。 还说我劫持，原来三弟是来我家里抢人来了。 三太子不理会泼冷水的哥哥，只是对着某人沉声道， 我 我们走。 我。 橙子摇了摇头，虽然那摇脑袋的幅度小得几乎肉眼不便，可黎却清晰地看到了，蓝眸中掠过疼痛。他努力压制怒气，加重语气重复一遍，跟我走。 人家可是不想走的，你难道没看到他在拒绝吗？ 你给我闭嘴。 黎终于忍无可忍回了一句， 哎呀，这是跟大哥说话应有的口气吗？真无理。 陈貌似在抱怨，眉梢却浮上了一丝得势的优越。黎不再理他，转向手中的人，用有些抱怨的语气低声说， 到底出什么事了？ 轻昵责怪的语气让橙子心软了一下，却迅速恢复了僵硬的防御状态。 放手。 他冰冷地说着，眼睛却不看黎的脸，无所适从地落在黎的身上。他的衣服上有几处被划破的口子，有些刺目的红色沾染着。是受伤了吗？关切询问的话险些就冒出来，却硬生生扼杀在咽喉。伤了又怎样？该不会是为了抢他这个养生保健的食品大礼盒跑得太急摔伤了吧？橙子故意的恶意揣测，以坚定自己的意志，不能服软，不能屈从。知道了背后的那个小秘密，自己最应该做的就是离他远远的，越远越好。黎却加重了手上力道，陈的脸上冷嘲热讽的神气慢慢的消失，寒冰在黑眸中凝结起来。 他让你放手，你没听到吗？ 说着他上前一步，扯住了橙子的另外一只手，向他自己的身边拽去。黎并没有因此而让步，更加加大的扯住他。橙子两只手腕顿时要被扯断一般，大声痛叫起来， 腰断了，腰断了，放手，哎呀，放手啊。 陈抿了嘴，满脸的坚定。黎却暗暗咬牙，看着不是冲着陈而是冲他大喊放手的橙子，心顿时揪痛起来，牙缝里面挤出了两个字， 绝不。 他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让的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